你好，我是熊浩，今天呢，我要和你分享的是高速缓存。你确定你的数据更新了吗？在我工作的十几年里呢，我写了很多很多的 Java 的程序，同时大量的 Java 工程师。对于一些表示自己深入了解和擅长多线程的同学呢，我经常会问这样一个面试题，就是 volatile 这个关键字有什么作用？一起来试着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据我面试过的工程师而言，也很少有人能够准确说出 volatile 两个。一个呢是把 volatile 当成是一种锁机制，认为给变量加上了 volatile 呢，就好像是给函数加了 synchronize 的关键字一样，不同的线程呢，对于特定变量的访问呢，会去加锁。另一个呢是把 volatile 当成是一种原子化的操作机制，认为加了 volatile 之后呢，对一个变量的自增的操作就会变成原子性的了。很多工程师呢，容易把 volatile 关键字当成是和锁或者数据原子性相关的知识点，而实际上呢，volatile 关键字最核心的知识点要关系到 Java 的内存模型上。那虽然 Java Memory Model 呢只是 Java 虚拟机这个进程级虚拟机里的一个内存模型，但是这个内存模型呢和我们计算机组成里面的 CPU 高速缓存和主内存组合在一起的硬件体系呢非常相似。理解了 GMM 呢，可以让你很容易的理解计算机组成里面的 CPU 高速缓存和主内存之间的关系。那我们先来看一段，这是一段经典的 volatile 的代码，来自知名的 Java 开发者网站 dizong.com。 后续呢我们会修改这段代码。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程序做了什么。在这个程序里呢，我们定义了一个 volatile 的 int 类型的变量叫做 counter， 然后呢我们分别启动了两个单独的线程，一个线程呢我们叫 change listener， 另一个线程呢我们叫 change maker。 change listener 这个线程运行的任务呢很简单，它先取到 counter 当前的值，然后一直监听着这个 counter 的值，一旦 counter 的值发生了变化呢，就把新的值通过 print line 打印出来，直到 counter 的值到达5为止。这个监听的过程呢是通过一个永不停歇的 while 循环的盲等待来实现的。 change maker 这个线程运行的任务呢同样也很简单，它同样是取到 counter 的值，在 counter 小于5的时候呢，它每隔500毫秒就让 counter 自增1，在自增之前呢，通过 print line 方法把值呢也打印出来。最后呢，在 main 函数里我们分别启动了这两个线程，来看一看这个程序的执行情况。程序的输入结果呢并不让人意外， change maker 函数呢会一次一次将 counter 从0增加到5，因为这个自增呢是每500毫秒一次的，然后 change listener 去监听 counter 是盲等待的，所以呢每次自增都会被 change listener 监听到，然后对应的结果呢就会被打印出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来做一个很有意思的实验了。如果我们把上面的程序呢小小的修改一行代码，把我们定义 counter 这个变量的时候呢设置的 volatile 的关键字给去掉，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你可以自己先试一试，看看结果是否会让你大吃一惊。没错，你会发现我们的 change maker 呢还是能正常工作的，每个500毫秒仍然能够对 counter 自增1，但是呢奇怪的事情在 change listener 上发生了，我们的 change listener 呢就不再工作了。在 change listener 眼里，他似乎呢一直觉得 counter 的值还是一开始的0，似乎 counter 的变化对我们的 change listener 呢彻底隐身了。这个有意思的小程序呢还没有结束，我们呢把刚才那个程序停掉，再对程序做一些小小的修改。我们呢不让 change listener 再进行完全的盲等待，而在 while 循环里小小的等待上5毫秒，看看会发生什么情况。好了，不知道你有没有自己动手试一试呢？又一个令人惊奇的现象发生了，虽然我们的 counter 变量呢仍然没有设置 volatile 这个关键字，但是呢我们的 change listener 似乎是睡醒了，它通过 thread.sleep5 在每个5号循环里睡上5毫秒之后呢， change listener 又能够正常取到 counter 的值了。这些有意思的现象呢其实是来自于我们的 Java 内存模型以及关键字 volatile 的含义。那 volatile 关键字到底代表什么含义呢？它呢本质上是会确保我们对于这个变量的读取和写入都一定会同步到主内存里，而不是从现成的 cache 里面去读取。那该怎么理解这个解释呢？我们可以通过刚才的例子来分析。刚才第一个使用了 volatile 关键字的例子里面呢，因为所有的数据和读和写都来自于主内存，那么自然的我们的 change maker 和 change listener 之间看到的 counter 的值就是一样的。到了第二段进行了小小的修改的程序的时候呢，我们去掉了 volatile 关键字，这个时候呢 change listener 又是一个盲等待的循环，它尝试呢不停地获取 counter 的值，这样呢就会从当前现成的 cache 里面去获取，于是呢这个线程没有时间从主内存里面去图同步更新后的 counter 的值， 这样呢，它就一直扛死特等于零的这个死循环的状态上了。而到了我们再次进行修改的第三代代码里呢，虽然我们还是没有使用 volatile 关键词，但是短短的五毫秒的 thread sleep 给了这个线程喘息之机。既然这个线程没有那么忙了，它也就有机会把最新的数据从主内存同步到自己的高速缓存里面了。于是呢，先知 listener 就在下一次查看 counter 值的时候，就又能够看到 change maker 造成的变化了。虽然呢 ，Java 内存模型是一个隔离了硬件实现的虚拟机内的一个抽象的模型，但是呢，它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缓存同步问题的示例。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数据在不同的线程或者 CPU 的核里面去进行更新，因为不同的线程或者 CPU 核呢，有着自己各自的缓存，很有可能在 A 线程更新的时候呢，到 B 线程里面是看不见的。事实上呢，我们可以把 Java 内存模型和计算机组成里面的 CPU 结构呢对照起来看。我们现在用的英特尔 CPU 呢通常都是多核的，每一个 CPU 核里呢都有独立属于自己的 L1 L2 的 cache， 然后呢再有多个 CPU 核共用的 L3 的 cache 和主内存 cache 呢，访问速度要比主内存快很多，而在 CPU cache 里面呢 L3 的 cache 快。所以呢，上一讲里我们看到 CPU 始终都是尽可能的从 CPU cache 里面去获取数据，而不是每一次都要从主内存里面去读取数据。而这个 L1 L2 L3 的 cache 的层级线程在读取 counter 的数据的时候呢，其实是从本地的线程站的 cache 副本里面去读取的数据，而不是读主内存里面的数据。如果我们对于数据呢仅仅只是读，问题还不大。我们在上一讲里已经看到了 cache line 的组成，以及如何从内存里面把对应的数据加载到 cache 里面。光要读还要去写入去修改，这个时候呢就有两个问题来了。第一个问题是呢，写入 cache 性能也比写入主内存要快。那我们写入数据到底应该是写到 cache 里呢，还是写到主内存里呢？如果我们直接写入到主内存里， cache 里的数据是否会失效呢？为了解决这些疑问呢，我们先给你介绍两种写入策略。最简单的一种写入策略呢叫做写直达，英文呢叫做 write through。 在这个策略里呢，每次数据都要写入到主内存里面。在写直达的策略里面呢，写入前我们会先去判断数据是否已经在 cache 里了。如果数据已经在 cache， 先把数据写入更新到 cache 里，再写入到主内存里面。如果数据不在 cache 里呢，我们就只更新内存。写直达的这个策略呢很直观，但是问题也很明显，那就是这个策略很慢。无论数据是不是在 cache 里面，我们都需要把数据写到主内存里。这个方式呢有点像我们上面用的 volatile 的关键字，始终呢都要把数据同步到主内存里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想了，既然我们去读取数据也是默认从 cache 里面去读，能否不用把所有的写入都同步到主内存呢，只写入到 CPU cache 里面是不是可以啊？当然其实也可以的。在 CPU cache 的写入策略里呢，还有一种策略呢叫做写回，也就是 write back。 这个策略里呢，我们不再是每次都把数据写入到主内存，而是只写到 CPU cache 里，只有当 CPU cache 里面的数据要被替换的时候呢，才把数据写入到主内存里面去。写回策略的过程呢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发现我们要写入的数据就在 CPU cache 里面，那我们只是更新 CPU cache 里面的数据，同时呢我们会标记 CPU cache 的这个 block 是脏的。所谓脏呢，就是指这个时候我们 CPU cache 里的数据呢和主内存其实是不一致的。如果我们发现我们要写入的数据对应的 cache block 里放的是别的内存地址的数据，那我们就要看一看那个 cache block 里面的数据有没有被标记成脏的。如果是脏的话呢，我们先要把这个 cache block 里的数据写入到主内存里，然后呢再把当前要写入的数据写入到 cache 里，同时呢也把这个还是把这个 cache block 标记成脏的。如果 block 里面的数据呢没有被标记成脏的，那么我们可以直接把数据写入到 cache 里面，然后再把 cache block 标记成脏的就好了。在用了写回这个策略之后呢，我们在加载内存数据到 cache 里面的时候，也要多出一步同步脏 cache 的动作。如果加载内存里面的数据到 cache 的时候发现 cache block 里有脏的标记，那我们先要把 cache block 里的数据写回到主内存，才能去加载数据覆盖掉 cache。 可以看到呢，在写回这个策略里，如果我们大量的操作都能够命中缓存，命中我们的 CPU cache， 那么大部分时间里呢，我们其实是不需要读写主内存，自然性能呢会比写直达的效果要好很多。然而呢，无论是写回还是写直达，其实都还没有解决我们在上面 volatile 程序示例中遇到的另外一个问题，也就是多个线程或者是多个 CPU 的核的缓存一致性的问题。这也就是我们在写入修改缓存后需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需要引入一个新的方法，叫做 MESI 协议。这是一个维护缓存一致性的协议。这个协议呢，不仅可以用在 CPU cache 之间， 也可以广泛用于各种需要使用缓存，同时缓存之间需要同步的场景之下。那今天的内容呢，差不多了，我们会把 MESI 协议呢放在下一讲讲，仔细来讲一讲缓存一致性的问题。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一讲的知识点。通过一个使用 Java 程序中 volatile 关键字的程序，我们可以看到，在有缓存的情况下呢，我们会遇到一些一致性问题。volatile 这个关键字呢，可以保障我们对于数据的读和写都会达到主内存。进一步的呢，我们可以看到 Java 内存模型和我们的 CPU、CPU cache 以及主内存的组织结构呢，其实是非常相似的。在 CPU cache 里呢，对于数据的写入，我们也有写直达和写回这两种解决方法。写直达呢，把所有的数据都直接写入到主内存里面，简单直观，但是性能呢就会受限于内存的访问速度。而写回呢，则通常只更新缓存，只有需要把缓存里面的脏数据交换出去的时候，才把数据同步到主内存里。在缓存经常会被命中的情况下呢，性能会更好。但是呢，除了采用读写都直接访问主内存的方法之外，如何解决缓存一致性的问题，我们还是没有解答。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呢，我们放到下讲来详细解说。那如果你是一个 Java 程序员呢，我就推荐你去读一读 Fixing Java Memory Model 这篇文章。读完这些内容呢，相信你会对 Java 里的内存模型和多线程原理有更深入的了解，并且能更好的和我们的计算机底层的硬件架构联系起来。对于计算机组成的 CPU 高速缓存的写操作处理呢，你也可以去读一读计算机组成与设计硬件软件接口的 5.3.3 小节。最后呢，给你留道思考题。既然 volatile 关键字会让所有的数据写入都要到主内存，你可以试着写一个小的程序，看看使用 volatile 关键字和不使用这个关键字在数据写入的性能上会不会有差异，以及这个差异到底会有多大。欢迎把你写的程序呢分享到留言区，如果有困难，你也可以把这个问题分享给你的朋友，拉上他一起讨论完成，并在留言区写下你们